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共有过11次央视春晚的演出经历，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侯耀文在春晚舞台上表演的经典作品。百年笑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作为全国10大笑星之一，侯耀文半路出家表演小品，同样为我们留下了精彩纷呈、堪称经典的作品。1989年，侯耀文与赵丽蓉合作的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讽刺了庸俗媒体针对先进人物贴金，成为春晚最让人难忘的小品之一。那句司马刚砸缸至今是让人忍俊不禁啊。1992年，侯耀文回归相声，和搭档石富宽为我们带来的小站联欢会，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各位旅客，各位旅客，欢迎大家今天在我们这儿候车呀。 是啊， 今天是大年三十了。 哎， 我代表我们全站职工给各位旅客拜年。嗯， 好。 我给介绍一下， 您一看这个欢不乱跳的劲头啊，就知道猴年到了。 对， 猴年到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哎， 这是我们小站的工会石主席。 谢谢 啊。 这是我们小站的猴站长。 你怎么老提这事儿啊？大家在各条战线上辛辛苦苦工作一年了， 就是 既然今年三十，咱们在这儿候车 啊， 咱也别闲着 啊， 咱们开一个小站联欢会好不好？ 好 啊。现在咱们就开始， 咱们这就算呢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一个分会场了。 不是说啊，对，就是一分会场。 哎， 这个报告已经打上去了。 对， 批不批呢就是他们的事儿了。 哎， 咱们呢先演起来怎么样？ 对， 好不好？ 我就报幕了啊。 你报吧。 送羊年，迎猴年，春节联欢文艺晚饭，现在 文艺晚会。 对，文艺晚会现在开车了， 开始了。对不起啊，我们这个石主席啊头一回主持这么大的春节晚会。 对 了，说他紧张，有时候他这个说呀就不会话了。 对 了， 不是 你呢？ 你也紧张了。 你也紧张 啊。咱们就开始啊， 快点。 首先登场为您表演的是我们侯站长 啊。 节目呢是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节目。 什么节目？ 三句半。 三句半 啊？三句半？ 那四个人的节目。 不， 我一个人怎么演？ 一个人演新颖 累呀。 好 好吧， 这么新颖，你来，大家欢迎。 好，我给说出去。 这多热闹！ 好， 咱就开始吧， 开始啊， 开始啊， 都得说那新词啊。 好嘞，预备起。敲锣打鼓笑开颜，送走了羊年是猴年。 对， 我代表全站铁路职工给大伙儿拜年。 对，拜年。 四个人节目我一人折腾，主要看看我这文艺细胞丰盛不丰盛。 对， 你要问我一人为什么这么折腾， 是 我高兴。治理整顿见成效，深入改革花枝俏，要问咱工业战线都有啥成绩，看报。 就看报， 看报呗， 看报。各位旅客，我们小站宣传队的节目啊就先演到这儿，后边登场的呢将是咱们各位旅客啊。您准备什么节目啊，您写个条子交给我，我的都给您安排，什么节目都可以啊，您唱个歌啊，跳个舞啊，说个笑话什么的都行，您别不好意思啊，联欢会嘛，图个乐，大伙儿一块玩玩，您大方点啊。哎，有什么节目、 哎、这样 都 我演个节目。 哟，师傅 啊，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啊？我是炼钢工人。 哦，钢铁工人。 对了， 好啊。 哎， 师傅，您贵姓啊？ 我姓赵。 哦，姓赵。 我姓赵。 您叫？ 我叫赵本山。 赵哟，您就是演小品的赵本山。 他不认识我。 哦，不认识。 他不认识我。 那赵师傅， 嗯， 今天您准备给大伙儿出个什么节目？ 我给大家唱个带劲儿的。 哦，鼓劲儿的。 我给大家唱个歌剧。 好，赵师傅给咱们唱歌剧。 歌剧不会，我唱国剧。 是还是歌剧呀？ 国剧。国剧就是京剧。 京剧。 哎，京剧，您直接说京剧我就明白了。 唱京剧。 唱京剧。 好， 唱个带劲的啊， 大伙儿欢迎。 炼钢工人斗志昂，寒来暑往日夜忙。 对， 长篙奔来多高唱，祖国长生我心。 想听， 我该上车了， 我该上车了， 我走了， 那您慢走， 明天见了， 再见， 明天见，同志们，明天见， 慢走。哎呀，咱们这个小站联欢会啊，真是越开越热闹，很多旅客都递上条子，要求演节目，其中有啊，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倪萍的羡慕者，还有第四届全国青年电视歌曲大奖赛第二名的渴望者。别着急，节目都给您安排啊。您啊， 饭馆， 哎呦，您别到外边吃啊，大过节的，我们站在为您准备了水饺，待会儿煮好了一会儿给您送来啊，您稍后啊。这个文艺啊晚会啊，咱们继续进行这个节目。哟， 兄弟， 大娘， 哎， 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听说你们这是中央电视台的分会场是吧？ 对呀、啊， 我寻思这节目准能直播 呀，挺内行。 我原来不想唱了， 哦， 我非唱不可。 对，您也上回电视。 对了， 好，大娘， 哎， 您这是干什么去啊？ 我上矿山看我儿子。 哎，过节儿子应该回家看您呢。 他说哈， 嗯， 越是过年过节得多出煤出好煤。 哦， 所以不歇班， 我坚守岗位。 我看他， 哎呀，煤矿工人真是太辛苦了。 我看他去， 哎，大娘， 哎， 您儿子叫什么呀？ 叫黄宏。 哦，哟，演小品的黄宏是您儿子？ 他不认识他， 不是黄宏吗？ 黄宏， 黄宏， 他说要多出煤出好煤， 嗯， 让全国各家各户家里都暖烘烘的。 哦， 黄宏， 哎呀，这名字真是太好了， 宏， 境界很高。 嗯， 大娘， 嗯， 您贵姓？ 我姓宋。 您叫 宋双双，啊，我宋丹丹要多一姐姐，反正黄宏是我儿子。 啊，行行了行了，别提这儿子了。大娘， 我儿子帮了。 大娘，嗯，您今天准备出个什么节目啊？ 我给大家唱个流通的吧。 哎，对，流通的， 嗯，又流通又流行又通俗的， 这叫流通。 流通的， 好，欢迎大娘给咱们流通一段啊。 明年是猴年 啊，对， 我唱跟猴有关系的， 对对对对， 好不好？我唱西游记， 这好啊， 西游记插曲 啊，电视剧 唱的不好，嗯，有动作， 哎呦，有动作， 有动作， 编歌编舞，好，您来吧，嗯， 你跳高了， 哦，起高了， 紧张了， 您别紧张，您别紧张， 你跳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走八家乡，又出发，又出发。 好，好，好，好！哎，大娘，大娘，看出来了，您还真有点功夫。 哎，什么功夫啊？ 您看这手就特别的好， 这手好啊， 这手。 别闹了，你看这票几点的吧？ 哦，这么回事啊？ 看几点的上车？ 哎，还有十分钟就开车了， 十分钟开车了。 哎， 我走了， 您慢走， 慢走， 哎，慢走。 好，你告诉中央电视台，明年别直播了。 怎么了？ 太紧张了。 嗨，习惯就好了。杨家的最后一趟车马上就要经过本站了，请您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上车了啊！您注意啊，那个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带上车啊，叫什么烟花炮竹，您可不要带车上去啊！ 哎，我说施主席， 哎， 咱们那些旅客呢？ 都上车了， 都上车了 啊！ 坏了， 怎么了？ 中央电视台啊，来了长途了， 嗯， 说要转播咱们这小镇联欢会啊！ 哎呦，你倒早说呀！ 怎么的？ 车都开了， 那怎么办呢？ 咱们送送大伙儿。 这就是侯耀文、石富宽在1992年春晚上表演的相声《小站联欢会》。1994年，侯耀文又与黄宏合作了小品《打扑克》，这个作品在当年观众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当中获得了大奖。小品《打扑克》是根据刘锦云微型小说改编的，逗趣之中不乏讽刺，道尽了人间的百态。所谓小小一副牌，人间大舞台，令人是拍案叫绝。侯耀文精湛的演技也让人折服。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侯耀文、黄宏表演的小品《打扑克》。 哎，你这把牌多好，要啥有啥。 哎，你看这把牌，哎呦，一把小科长那是。 说 没关系，看这个，六个科长， 六个处长。我这管得多痛快、 啊！看这个 啊， 股长、科长、处长，同花一条顺； 科长、处长、局长，三闪一条龙。 我这可是真顺， 我这是真龙， 我这是组织股、人事科、干部处，咱这行政关系理多顺呢、啊！ 生产科、销售局、外贸局，产销一条龙，直接干入国际市场。 老同学，你还真有点这个。 废话，没点现代意识，敢拿名片跟你玩牌？来来来， 哎，别忙，别忙，别忙， 说， 看着啊， 嗯， 炸弹四个二。 我那哪有四个二啊？ 哎，看着看着看着，这四位都是副职，就是二把手， 啊， 所以叫四个二。 你等会儿， 师傅， 你等会儿、 哎， 你要这么说的话， 嗯， 管上， 哎， 四个大王， 四个什么大王？ 卖牛肉面的 啊！牛肉面大王、啊， 哎，满街都是，我们采购员吃这玩意儿最实惠、啊。你来来来，喝酒。说， 哎，我说，哎， 啊， 老同学，这样好不好？你也别用我的，我也别用你的了，咱俩把这些名片洗在一块儿， 抓住啥算啥， 公平合理。 好，玩过这些不用了， 拿新的， 拿新的。 哎，别动我包，哎， 我这里边俩相机，我 看这玩意儿，一把一把的，一出菜等一兜子。 好，走， 我洗。 好， 现在的名片是你送给我，我送给你，十个名片，九个经理，就剩下一个还是经理助理。我说你要哪摞 啊？我要哪摞？要这摞。 眼神还行。我，哎呀， 嗯。 哎呀，老同学，你这接触人挺广啊！ 啊， 各行各业全。我说这也认识啊？ 啊，我采访过他。 哎呀，我对你简直有点肃然起敬，全国人哪有不知道他的呀？ 那就快出吧。 我舍不得出，留作纪念。这个，我先给你来个小的。 说， 一个副经理。 管上，经理。 管上，总经理。 押上董事长， 管上秘书， 管 上。 你这秘书管我董事长啊？ 啊，这是女秘书。女秘书能当董事长的家。你出来，来来来。 哎哎，老同学看清楚，我这董事长也是个女的，她不吃你那套，喝酒吗？ 来，我换个男秘书。 哎，不行，死牌落地，喝酒喝酒。 你等会儿， 喝酒喝酒。 我给你来张大的。 哎， 这光头衔就一溜。 你说吧， 华夏有限公司名义顾问，神州无限公司名义经理。联合跨国公司名义董事，国际环球公司名义指导。 你别念别念别念、啊、他具体是哪单位的？ 电话678-5423，请胡同的刘大妈叫一声。 国用电话呀、啊、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都是虚的，骗人的废话。 让我喝酒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哎，你来， 我说、啊、 你 好。 出版 著名演员， 小报记者。 小报记者，小报记者管著名演员呢， 专门给你编桃色新闻。今天说你有外遇，明天就说你打离婚，后天说你第三者插足，用不了几天你就臭名远扬。喝酒喝酒。 嗯，好。 哎， 看这张，电影明星， 电视明星。 哎，不行， 现在哪有时间看电影，都在家看电视，不管演的多差，先混个脸熟。 哎，这好说。 哎， 管上你，相声演员，不仅脸熟，而且喜闻乐见。 压上小品演员，现在相声明显干不过小品。 别着急，别着急， 来来来， 别着急。 嗯、哎， 管上你，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每月光工资300多块。 不就300多块吗？ 哎， 管上通俗歌星，出场费3万。 多少？ 3万。 哎，不行啊，那个京剧是国粹，那一招一式都是真功夫。你 没用没用，你没听人说现在台下苦练10年功，不如歌星3分钟出场费3万。喝酒。 好，你别着急。 哎， 你要这么说的话嘛，管上你，港台3流歌星出场费50万。 这多少？ 50万。 那赶上我们厂半年产值了，这玩意儿 就这个对外还得说是一眼的价钱呢。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就不信管不上他，那么多钱让他拿走。税务局局长。你挣的再多也得照章纳税，一分不能少。喝酒。 好，这行我说了。 你不喝得行啊？你来。 好，出这张看着啊。 哎， 药厂厂长。 假药厂厂长。 假的。这个假的能管真的吗？ 你这药再好，我用你商标出2回假药，你马上牌子就倒。来来来， 要这么讲吗？ 哎， 管上你摄像师。 是，你摄像师能管上我这假药厂厂长吗？ 质量万里行，给你彻底曝光，让你当时就进去喝酒吧。 我喝酒。我给你来个绝的。 说， 一个和尚。 好说，日本和尚。 不是，都是和尚，你怎么管我这和尚呢？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 我这叫强词夺理。我看你、哎、 这叫学问呢，老同学。 学问， 你打那会儿上学你就不好好上，天天考试你还抄我的呢。你、嗯、 你这样就没良心。 怎么了？ 我白掏了吗？哪回你挨打不是我给你报仇去？这人， 你给我报完仇，我还得领着人家看病去呢。 看病？ 俩大夫， 一个兽医， 一个兽。一个兽医能管两个大夫吗？ 现在兽比人金贵，我们邻居家养了个小狗，前几天穿个红裤衩，我问他啥意思，他说今年是他本命年。 别胡说了啊， 是不是？ 今年是我本命年，你别胡说啊。 对，是你本命年，也是他本命年，你和他争啥？你比他大好几轮呢。我告诉你， 还胡说呢！ 就这个狗 啊， 做了个 CT， 花了上千块。 哎呦，他真舍得花钱？ 啥舍得花钱？写他老丈人名给报销了。 这能报吗？ 有招啊，在狗的后边添了个皮癣，说他老丈人得了狗皮癣，那报了。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喝酒我喝， 你喝。 这张名片给我。 哎 啊，嗯。好， 我给你来。哎，这是你的。 哦，这是你的。 拿错了。 嗯，说 市银行行长。 哦，毙了，公安局长。 不是一个系统的，你能管上我吗？ 告诉你，这个行长啊，他进去了，他贪污受贿，还有刚才这位，他要不改的话，迟早也得归这公安局长管。喝酒。啊，喝酒。啊， 我这酒喝得痛快。 哎，该喝。 运动员， 大球星， 教练， 外国教练。 对，你这外国教练就管上我中国教练了？ 外国教练有本事。 有本事你等会儿，看来这张是不出不行了。中国土生土长的马家军教练连续打破世界纪录。来呀，来，你管上。 好，别着急。 嗯， 我小管你一下。 嗯， 外国记者查查你这兴奋剂的事儿。 那么的 啊， 你一提这事儿我就来气了，同学。 怎么了？ 外国人得了冠军啥说的没有， 嗯， 中国人得了冠军就兴奋剂啊，告诉他们， 嗯， 不是马家军打了兴奋剂，是马家军给12亿中国人乃至世界华人打了一针兴奋剂，我们中国总有一天要像马家军一样跑在世界最前头。 好，好同学，哎，我能写一篇文章。 什么题目？ 这个文章的题目就叫小小一把牌，社会大舞台， 生旦净末丑 是谁 谁明白啊。 刚刚为您送上的就是侯耀文、黄宏表演的小品《打扑克》。侯耀文生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过小品《打扑克》的幕后故事，同时他也流露出了对自己在这个小品中表演的满意。话说1993年，黄宏找到了侯耀文，让他看看《打扑克》的本子。侯耀文拿起本子认真地看了一遍，就说：“这作品今年一定是拿下了。”于是便和黄宏排练起来。可没想到的是，就在春晚的前几天，侯耀文突然得了急性肺炎，高烧是39.5度，每天都要去医院打吊针，人呢也整整是瘦了一圈。春晚剧组的工作人员听说侯耀文病了，起初不大相信，以为是侯耀文有什么想法不想参加春晚演出了。后来黄宏带着春晚剧组的领导来到侯耀文的家里看望他，一看侯耀文果然病了，而且还病得特别严重。这下春晚剧组的领导们着急了，要是侯耀文不能参加演出，春晚可就少了一个好节目啊。侯耀文看出了大家的焦虑，说：“你放心，不是审查通过了吗？我一定来，我呢一定演。”后来表演小品《打扑克》的时候，身体虚弱的侯耀文穿着厚厚的棉袄，戴着一副大眼镜，用精湛的表演征服了全国观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很多表演方面的专家看完了小品《打扑克》后都说，侯耀文能把这个小品按角色演成这样，真的是没带任何相声痕迹，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一起分享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和父亲侯宝林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尽管侯宝林一开始并不支持儿子去说相声，可自从侯耀文成了专业的相声演员后，侯宝林不仅关注儿子的事业发展，对儿子的要求也更加严苛了。一次，侯耀文从外地演出归来，把一家刊物给他拍的相声表演脸谱剧照得意地拿给父亲看，谁知侯宝林看了十分生气地说：瞧你这些照片中哪一个有点人样，还在杂志上刊登都不嫌脸红，一个演员要认真严肃从艺，不要降低自己的身份。从小就没有怎么体会过温暖父爱的侯耀文，可以说是在父亲的批评中成长起来的。面对身为同行的父亲，侯耀文的心里有着怎样的感情？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侯耀文生前的采访录音。 有一个记者曾经这样问过我：你父亲能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家，你怎么看待他？我说你是让我从同行的角度看，还是让我从做儿子的角度看？他说你要从同行呢，我说绝对的是大家，是我心目当中最崇拜的人。他说你要从做儿子这个角度看你爸呢，我说我恨他。为什么？我说我从小长这么大，我爸爸没带我逛过一回商场，我爸爸没带我逛过一回公园，我爸爸没带我逛过一回商店。但是到今天我不恨他，我很尊重他，因为他为大家做了好多贡献，他为大家做了好多事，我有什么权利恨他呢？ 父亲侯宝林对侯耀文的要求非常严格，不仅思想品德上要一丝不苟，艺术上更要精益求精，绝不能马虎了事。有一次侯耀文表演父亲的经典作品《关公战秦琼》，结果台下的反应十分冷淡，他心中很不自在，便一个劲儿地琢磨着往这个段子中加点佐料什么的。可当他把这个想法说给父亲听时，想不到侯宝林一脸严肃毫不含糊地说：即使没人乐，演员也不能在台上胡说八道。为了让侯耀文把握好这段相声的艺术精华，侯宝林当场让他把《关公战秦琼》说了一遍，然后一一加以点拨。通过这件小事，我们也能够体会出侯派相声的成功原因。 人要想干成事儿，就两条，一个叫好的思维方式，一个叫好的心理素质，就这两条。你一定要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事情。其实这我跟我父亲学的，那么多说相声的人，比我爸本事大的人也有，但是为什么后来他成了专业能力上、创新上、改造相声方面成为一个大家公认的领军人物？他有两个毒，一个叫独具匠心，一个叫独树一帜，都是干这个的。我争取跟你们不一样，但是这个不一样不是左道旁门，这个不一样是要超过别人一点。 还有一次，侯耀文乐滋滋地回到家，刚一进门就发现气氛不对头，父亲生着闷气呢。侯耀文心中一紧，36计走为上，赶紧溜吧。侯耀文刚一转身，就听父亲大喝一声：过来，你脸红不红？说的什么玩意儿？一头雾水的侯耀文愣在了门口，问了半天才明白，原来父亲从广播里听到了侯耀文说的山东二黄。这下侯耀文更懵了，自己从来没录过山东二黄啊。可是无论侯耀文怎么解释，侯宝林就是不信。第二天，侯耀文找来了广播中的那段山东二黄录音，果然不是自己说的，但别说，听声音呀，还真挺像自己的。于是侯耀文拉着搭档石富宽回了家， 跟父亲好好解释了一番。侯宝林在弄清事实真相后说，山东二黄是个传统段子，那两个演员的唱腔不管是京戏还是山东戏都不对，根本不该上舞台，何况还录了音在电台上播呢。你俩要说，我帮你们排。两个年轻人喜出望外，于是家里成了排练场，侯宝林一遍遍地给他们示范。侯耀文和石富宽呢，自此得了侯氏用声真传，学得真谛，演出的效果自然非同寻常。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侯耀文、石富宽带来的山东二黄。 我们祖国地大物博，哎，人口众多， 是这样， 语言也特别丰富，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嘛。 你看，从我们北京到天津才240里地， 这没有多远， 在语言上差距就很大了。 对了，说话不一样了。 天津人说话很热情， 热情， 见面老远就打招呼， 那是， 而且请你上家去吃饭， 好客， 哎，一般都是这样。 嗯， 哎呀， 怎么着， 小子。 然后叫我小石， 你干嘛去？ 我没事儿，街上溜溜。 有事儿吗？ 没什么事儿， 没事儿家吃饭去啊。 又谢谢您， 捞面。 哎，吃捞面。 对，捞面。 哎，捞面， 请你上家吃饭， 就这么热情。 这是天津， 天津。 再往远一点说， 哪儿？ 到山东。 哦，山东。 哎，山东话和普通话的区别就更大了。 哦，说话不一样了， 特别是胶东一带的人， 嗯， 说话很有意思。 怎么？ 那儿的人说话吧。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说话之前老带个音儿， 哪个音儿啊？ 他带着那个音儿， 胶东人。 哎，另外呢，他有几个字分不大清楚。 哦，哪几个字讲不清楚啊？ 你比如说啊， 嗯， 人和银这两个字就分不清楚， 是吗？ 对， 那山东的同志他要说人怎么说呀？ 人呐， 啊，人， 银， 金银的银。 音 是不大分， 嗯，就这样了。 哦， 还有两个字分不清楚， 哪两个字？ 肉和油这两个字分不清楚， 是吗？ 对， 山东的同志要说肉， 肉啊， 嗯， 油， 油， 油，全一样，就这样了。 嗯 嗯，但是人家有一个字可读得非常正确， 哪个字？ 左边一个乱脚丝，这边一个盒子。 哦，这个字念给， 我们都念给。 对呀、啊， 但是到人家那儿不念给， 他念 念挤 挤。 哎，这个字正音应该念挤， 是吗？ 念给是白字儿。 哦，挤是正音，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呢，念习惯了。 是啊， 你给我，我给你，他给他的，就这么念了， 都这么说。 哎，但是正音得念挤。 是啊， 你看咱们商店门口贴那标语 啊，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哦，念给。 哎，部队有供给部长。 有， 没有念供给部长的。 哦，没这么说的。 哎，我为什么对这比较了解？ 是啊， 因为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邻居， 嗯， 是一个胶东人。 哦， 老大爷。 嗯， 我小时候他已经50多岁了。 嗯， 那会儿自个儿就是个体户。 哦， 卖肉。 哦，卖肉的。 哎，卖肉的。 嗯， 有时候家里让我买肉去， 哎， 用不了2分钟，一会儿我们俩就打起来了。 是吗？ 嗯， 怎么回事？ 我今逗他玩啊。 哦哦哦。 哎，有时候家里让我去买肉去。 嗯， 点点点我就去了。 呵， 这老师傅真有个样。 是吗？ 山东汉子。 嗯， 1米8斤，肩膀这么宽。 呵， 穿一个围裙。 嗯， 手里拿把刀，往那一站，胆小都敢过去， 山东大汉。 哎， 是这样。 但是特别喜欢我， 喜欢小孩， 瞧见我就乐。 是啊， 跟我打招呼 啊、哦。 哎，我学了个小李本。 哎，等会儿， 嗯， 这老大爷管你叫什么？ 小李本， 怎么讲？ 人家当地话就是小伙计、小家伙的意思。 哦，小伙计。 哎， 哦、 小家伙嘛。 哦。 哎，我学了个小李本。 嗯， 我说是、啊、来了。 哎，干什 么？老子，你干什么来了？ 我说您给我拿1毛钱肉。 哦，买1毛的肉。嗯。 哎，干1毛钱油。 他说呀，切1毛钱肉。 您再给我拿1毛钱油。 嗯。 哎，这干1毛钱油。 这回切的是油。 我给他搁那1毛钱，我就走了。 啊、哦， 他把我叫住了。 是啊。 哎，我说小李本。 嗯。 好，几千了吧。 哦，问他给钱了没有？ 我说给了 啊， 那不是给您搁那案子上了吗？ 是啊， 啊得呀，挤的什么钱？ 哦，挤的什么钱？ 给的什么钱？ 是是啊， 我说这就是给的那肉钱呢 啊 啊得呀， 结了又签，没结又签。 哎， 那就是那油钱， 又改油钱了 啊！得意， 嗯， 要结了又签，就没结又签。 啊，是， 我说是啊，那就是肉钱。 就肉钱 啊，得意。 嗯， 你要结了又签，就没结个又签。 啊，是。 你要结了又签，就没结又签来。你要结了又签，就没结了又签。 是啊。 你要结了， 那走不要了。 哎， 张太怎么不要了？ 你把他憋死，他也说不出来了。 你看这人多讨厌， 小孩淘气嘛。 哦， 我说张大爷，您别着急了。 哦， 您别着急了，到时候病再犯了。 嗯， 这样我再给您一毛钱。 哦，饶他。 但是我有个要求。 什么呀？ 您得跟我唱一段。 我还唱一段 啊！ 哦， 张大爷平常好唱， 我喜欢唱 唱 哦， 唱京戏 哦。他唱一高兴， 要一高兴要把这一毛钱忘了呢 啊， 那不就是我的了吗？ 哦，想混过去 逗他玩嘛，是不是？ 张大爷给你唱段京戏了没有？ 唱了呀。 哦， 唱了一段叫《桑园会》。 哦，《桑园会》 又叫《秋胡戏妻》。 哦，一出老戏了。 说的是一个男人离家很长时间了， 是 在回家的路上呢，跟自己的妻子碰到一起了。 哦， 两个人就是好像不认识了。 嗯， 开了几句玩笑。 哦， 故事情节很简单。 嗯嗯， 这段唱呢，要是用京剧的京字京白唱，应该是这样的。 那您给学学， 我给你学一学啊。 您唱一唱， 这手拿着马鞭。 哦。 秋胡大马奔家乡，行人路上人马蹄忙，左翅在吊鞍，云母王几位大嫂手攀了伞，军前引好像罗氏女，前后引好像我的妻房，奔当向前将妻人去忙的夫人了命，那女最非常 好。 嗯， 唱的还真有点味道。这是用京剧的京字京白唱的。 是啊，这段唱到了我们这个张大爷嘴里头， 嗯， 满不是这么回事了。 怎么了？ 他是用胶东话唱的。 哦，是啊。 嗯，而且他一边唱嘴里还一边打嘟噜。 哦，还有嘟噜。 你知道他唱的是京戏？ 不知道的， 以为是法国歌剧呢。 有这么严重吗？ 比这还严重呢。 那张大爷唱出来什么样啊？ 我给你学一学啊。 您再给学一学。 注意听。 哎， 秋胡打着马奔那个家子里，行人那个路上我的马不停啊骑啊，日间一了加了个贫啊，难多一了个银色上了个偏下偏也偏磨了又偏骑啊，也打了吃锅里啊，吃王爷一见早龙心细讨命发，头在了乌纱身穿了蟒袍，腰横了玉带，坐等了朝学，做官在朝里呀、啊。唐明咋回了家？探母去，早去了早了个日夜回至朝里呀、啊。行一步了来至在桑园，也立了个见一位没大嫂，身穿着了个蓝薄褂，腰系着了个青布裙，手扶桑人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落在了竹篮里啊，眼前影好像啊，罗氏女前后影好像啊，照得起啊，奔当向前将皮银，哎，他妈千万呢，哎，我也要迷那女，哎，是倒个地，哎，我说小丽本， 哎， 你结了又钱没结又钱，结了又他又想起来了， 是、啊。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心笑传奇， 笑心背后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一。虽然侯耀文对吴霞顾家的父亲有不满有怨恨， 虽然说起父亲对自己事业的严厉，侯耀文也总会有些许的委屈和无奈，可是说起对父亲的敬重和情感，侯耀文却是毫不犹豫地认定自己是一个孝子。1970年，22岁的侯耀文来到河北保定38军，3年的部队生活，600多块钱津贴，侯耀文拿出了2/3支援了家里艰难的生活。说起部队的生活，侯耀文感慨颇多。 你比如说我们在部队挠稻秧啊，脚往里一扎就是泥啊，完了这个泥到这儿里边有那个蚂蟥，这个没法办，克服不了，必须光脚丫子，然后上面顶着小雨儿，坐下屁股就沾水了，站着你够不着那稻子，你必须撅着，这一天你得这么撅着，然后你就往前走。为什么呢？水里边没有氧气了，你得把这个根儿兜起来，再给它放下，然后班长就告诉你了，把那里边的肥料都给我打碎啊。什么叫肥料？就是猪屎和人屎，这个稻田里灌的就是这些东西。这就是机遇来了，你迈一步就可以过去，看看四外没人，你看一步就可以过去。你要是想锻炼的话，你就去拿手抓一下，把它抓碎。我就是那抓碎的。您现在再让我干点其他的脏活累活，我根本不觉得很难。对，我连那个都抓过了，到今天了，您让我抓点别的，我还在乎吗？所以就不在乎了。所以我就觉得人生啊，它有很多机遇，包括折磨自己的机遇，你不用丧失的。是人生很难得的机会，它是人生特别宝贵的一些个心态也好，思维也好的一个积累。 部队生活让侯耀文更能经受住生活中的各种考验，或许这也是侯耀文事业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侯耀文以柳活见长，有不少专家都会这样评论侯耀文的柳活表演，他们说侯耀文口齿伶俐，节奏感好，学唱戏曲的表演颇有其父的遗风。下面为您送上的就是侯耀文和郭全宝为了纪念侯宝林表演的相声《戏迷》。 您说这个人要是好唱啊，也能唱好了。 哦，能唱好了 啊。业余演员嘛。 哎，业余爱好。 业余爱好。 嗯， 不过这个业余演员呢 啊， 就得在业余时间研究。 那当然了， 工作时间不能唱。 那不能唱。 哎，你一边工作一边唱， 那好吗？ 工作准出毛病啊， 他分散精神了。 还有的人太爱唱了。 哦， 看见什么唱什么。 是 啊。嗯，这种人叫什么？戏迷。 戏迷。 哎，戏迷 啊，准要入了迷，他一定唱得很好啊。 那也不见得。 嗯， 你什么时候看人家专业演员在马路上唱过？ 这还真没看见过 啊。 嗯， 人家专业演员人是学一出唱一出。 对， 一出一出的唱 那样 啊。 嗯， 那戏迷就不是这样了。 戏迷是怎么样？ 他是生活呀。 生活， 生活戏剧化。 是啊。 哎，你比如说吧， 啊， 咱们见面了，要谈话了。 一般人见面怎么说？ 都是这样 啊。 哎呦，郭先生。 哎，你 很长时间不见了。 可不老没见吗？ 身体还好吧？ 还好啊。 有时间到我那儿玩去。 我一定看望您去。 再见 啊。咱们再见。 再见再见 再 见。 就是这样， 都是这么说、 啊、 哦。 戏迷就不是这样。 戏迷见面怎么样？ 他冲你唱 唱。 哎，一见面是这样。 怎么样来？ 啊，郭先生，一向未回，别来无恙啊。少陪了。 好嘛，这位神经病。 就是这样。 哎，你说在咱们生活当中真有这戏迷的人吗？ 我们邻居就住着这么一家。 有这么一家 老两口都是戏迷。 哦，老两口子都是戏迷啊。 整天唱啊。 是啊。 有的时候我们回去晚了 啊， 12点多了，你听啊，老两口的还唱呢， 那儿唱着 没散戏呢。 嗯，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们刚起床一听， 怎么样， 那儿又开台了。 哦，又接上了。 嘿嘿， 这甭问了。 嗯， 也是生活戏剧化。 就是这样啊。 嗯， 有一天早晨起来 啊， 我端着脸盆，我说打点水洗脸吧。 对， 走到人家窗户底下一听啊， 又唱上了， 又唱上了， 唱上了。 唱的是什么戏呀、啊？ 什么戏？就是商量吃饭， 商量吃什么饭也唱 啊？这戏剧化吗？ 新鲜。 而且老两口这称呼都特别特别。 哦，怎么个称呼法呢？ 这个老头管老婆啊叫妈妈， 妈妈。 嗯， 老婆呢？ 这个老婆管老头叫姥姥 啊。哦，这什么辈儿、啊？ 都是戏词吗？ 哦，是吗？ 老头说了：“啊，妈妈，今日你我儿老吃什么饭呢？” 嗯， 哎，姥姥，你我儿老吃炸酱捞面吧。 炸酱捞面就吃吧，怎么还唱上了？ 是啊，你嚷什么呀？ 是。 老头又说了：“ 怎么说？ 拿来。”拿钱来，我去买面呐。 对， 这钱莫哎，惭愧了 啊！您等会儿吧，这惭愧是怎么回事？ 就是没钱呐。 哦，没钱呐。 啊，老头一听难过了。 嗯， 哎，不好了， 怎么这还叫起板来了？ 我一听，我先别打水去呢。 嗯， 我先听戏吧。 听戏？ 我什么戏都听过，唯独这炸酱面没听过呀。 这里边是够特别的。 嗯，还真唱上了。 啊，什么词儿啊？ 戏词儿啊？ 您给学学。 听说要吃炸酱啊面，怎奈手中无有钱，阎王啊捉。脸盆掉地下了。 刚刚您听到的是侯耀文、郭全宝合说的戏迷。郭全宝是侯宝林的老搭档，不知与侯宝林在舞台上表演过多少次戏迷。为了纪念父亲侯宝林，侯耀文和父亲的老搭档共同表演了父亲的经典作品，别有一番意义。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临近尾声，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叫做《戏迷》的歌曲，来自任贤齐。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